ChinesePod.com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肯定是男的，头发那么短。 但是走路的样子像女的。 是有点像，不过长得像男的。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我也糊涂了。